919-668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刘星，一个坚持绿色出行的上班族。我很喜欢绿色，所以我养了很多花花草草，衣服也有很多都是绿色，就连平时上班和出门我都要选择绿色出行。我觉得环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却需要大家一朝一夕的努力。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环保散文，希望大家都能和环保一起走。小手拉大手，环保和我一起走。我热爱地球，热爱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爱它的青山绿水，爱它的碧草蓝天。在四季飘香的花丛中，我和蝶儿一起嬉戏欢笑，在郁郁葱葱的森林里，我和小鸟一起追逐歌唱。清晨，我迈着轻盈的步履去原野上踏青，雾霭缭绕着，白沙般的柔柔地飘在空中，吮吸着花草的芳香，享受着阳光的沐浴，我陶醉在这如痴如醉的梦幻里。夜晚，我坐在稻谷飘香的农家小院里，仰望着璀璨的星空，聆听着蝉鸣缭响，蛙声如潮，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般的王国。春天，我坐在牛背上，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听那牧歌婉转，牧笛悠扬。夏天，我坐在小船上，任双桨拍打着那碧绿的湖水，看海鸥轻盈地掠过辽阔的湖面。秋天，我站在树下，细细地品尝着秋的果实。冬天，我站在窗前，欣赏着如絮的雪花在空中翩翩飞舞。在这如诗如画的仙境里，我的心都醉透了。我是刘星，家住丰台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北部环路，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由西向东，北三环的马甸桥到安贞桥的由西向东，还有北四环的望河桥到安慧桥的东西双方向，还有北五环的北苑桥到顾家庄桥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型缓慢的路段。另外呢，感谢35号信息员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北五环的上清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再跟您说一下，北五环的上清桥东向西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吃喝玩乐大搜索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除了听声，想看影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两个平台，一个是北京广播网，您可以搜索一下视频直播的页面，有可能能看到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您的手机上面搜索一个 APP 叫做北京时间，上面也有咱们的视频直播，能看见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影啊。今天要是我们直播间应该布置一下，就聊到这个话题，把这灯都关了，点上蜡烛。 还没到周五呢， 不是得预先准备一下吗？ 哦， 提前感受一下那个气氛。 彩排， 这周五是个好日子。 四个男的干这个，你觉得好意思的吗？ 四个男的在一起肯定聊女人啊，对不对？ 哦， 聊女人，你就想我在那一天要给她什么惊喜。你要提前都见了面聊了，哪有什么惊喜可言？ 至少得是个自动桌啊。 还自动桌呢。哎呦我的天，太好了啊。今天呢咱们其实给大家出出主意。 嗯 啊，因为这周五呢就是咱们传统佳节的七夕节了。 哎 嗯，这是中国的情人节。这一天呢好多这个姑娘们已经提前的有所暗示。 是。 这周五呢有什么特别安排啊，就开始问了。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支支招。啊，您想在家有一些特殊的安排也可以，想出去找一特殊的地儿特别的安排一下也可以啊。 是， 而且今天我觉得我们说的这食材想必女孩子们会很喜欢， 因为它有仪式感， 有仪式感。 哎，嗯，因为它不便宜。 哎，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那 说明代表了一种重视。那 牛郎织女一年才见一次。 哎，对， 那这很重要。 一说不便宜，这个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就非常重要了。 嗯 啊，就是只管做贵的啊。首先我们请到的就是贵的代言人，知名媒体人，前搜狐美食频道的主编秦周彤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哎，贵吗？ 我这个贵着呢。 贵着呢。他推荐了店，我一看，我的天哪，人均都得26往上吧。 谁说的？上次咱们说了好多，比如说吃包子炒肝的 啊， 然后吃卤煮的 啊， 吃什么门钉肉饼，他都知道。 那都是不带姑娘去的，他自己去哪儿吃，带姑娘都是去今天推荐的这些地儿。 不过这个事儿啊，是贵的东西不一定好，但是好的东西一定不便宜。 对， 啊， 这个是对的。 对， 嗯 啊，一会儿咱们看看都推荐哪些店啊。 哎， 还有一位呢是咱们的新朋友，这是 MeatMate 鲜食肉铺的运营总监，主要做的就是咱们北京市场中高端的冰鲜红肉的这个市场啊，就是肉的一个专家啊。 嗯， 而且主做的是什么肉呢？一会儿让他来说说。郭冕，欢迎郭冕。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好。 哎， 这样啊，一会儿我相信有听众朋友会问，嗯，比如说啊，那个周五的时候订什么什么样的地儿啊，在那地儿吃饭，仪式感怎么怎么样？那时候咱们再具体去聊啊。 嗯， 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因为现在在北京市场， 嗯， 能够看到很多的地方都开始说了啊，我们这儿吃牛排的。 嗯， 我们这儿专门吃那个澳大利亚牛肉的， 嗯 啊，什么排骨酸的啊，肉分什么什么什么级别的， 嗯， 啊，类似这种，您可以在直接我们这名厨亮灶这地儿，您就直接挑肉，挑完了以后，我们当时就前店后厂，我们就开始给您煎。哎，咱们先来说这个肉，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吗？ 这个肉绝对是一分钱一分货。就像刚才老师说的那个，首先那个贵的东西不一定好，但好的东西它肯定是不便宜。 嗯嗯嗯，那怎么就算好呢？ 对呀、 咱最简，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属于入门级的 啊，就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像我们店的话，那个有一个活动，就比如说，最简单的说就是好吃， 买一赠一活动， 我们基本上不做这种活动，我们做的活动就是说，这个让大家把不同等级的肉，刚才您说的不同等级的，包括不同部位的肉， 嗯， 把它那个做好了，给您摆在眼前，从便宜的，这注意这个顺序，它一定是从便宜的往贵了吃。吃到最后您肯定知道为什么这个贵的是比这个便宜的要贵，比如说十倍， 嗯， 您自然就知道 贵的一吃就撑着了 啊， 都吃到最后了。 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刚才强调这个顺序，就是说一定不能从贵的往便宜了吃，是因为如果您反过来这吃这顺序的话， 就没法吃了。 您吃到最后那一块，您这块这家店太坑人了，这肉就得扔。 嗯， 你首先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冰鲜红肉它大概都泛指什么样的肉？ 首先红肉嘛，就是指，比如说，咱就简单的说，就是牛羊肉，啊，这块因为它的这个牛羊呢，就是说它这个肉里边这个肌红蛋白比较多，所以它颜色上比较呈红色，所以它叫红肉。然后还一个就是冰鲜，就是说这个肉它不像咱市面上经常见到的，比如说冷冻肉，它没有经过比如负十八的冷冻，因为它从国外进口过来，它一直是属于零度的这个临界状态，它没有，咱就说没有冻硬过。所以它就不会再损失，比如说营养啊、汁水啊，包括这个口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主要就是这么两点。 嗯， 哦，哎，那比如说，因为你比如说，我瞎举例子啊，比如说，好，我去杨大爷，比如说他墙上会有一张，比如说羊的一张解剖图，啊，比如说他那后背叫什么肉，啊，屁股蛋子这儿叫什么肉，它都会有区别。然后区别完了以后，就是哎，这个适合涮几下，那地儿适合切片等等，包括有的地方人吃牛肉， 对， 人家也会分全身这地儿什么地儿叫什么肉，什么地儿叫什么肉，什么适合干什么，咱们那儿也会有这么详细的区别吗？ 其实这个分的是非常详细的，而且就是说根据这个甚至说比如说牛种，包括这个育肥的时间，包括这个部位，其然后这个在一些料理的细节都是不一样的，而且给您带来这个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可能每个人喜好也不一样，所以就有人可能比如一般人说都喜欢吃嫩的，但是可能有的人就是说我就喜欢带点筋的，也有就是说根据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去选择这个东西。 哦， 哎，有人说就是牛肉啊好不好，就你一看那牛的样子就能知道这肉好不好啊。有人说那个牛是什么样子呢，是一种特别幸福的样子， 嗯， 就是眼神中透露着光芒， 就是还可以听音乐做按摩的 啊，就你挨一刀哎值了，反正我享受过了。有好多传闻啊，我们也看到过，但那些图片呢我觉得都不是什么真实的图片，说是要给牛天天做按摩， 嗯， 一天呢要沐浴两次洗澡啊，早上洗一次晚上洗一次。吃的呢，其实吃的有一些可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经常会喂这些家畜类的东西，另外呢还有一些特别的，比如说喂蜂蜜， 嗯， 喂牛奶，就把这些混合一下，包括有很多的谷物，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麦片啊，类似于这种东西全部给他吃，说这样呢哎，产出来的好，而且人家房间里边放的都是贝多芬呢，莫扎特，贝多芬可能还人家觉得苦啊，放点莫扎特呀，就像这种的音乐，真的如此吗？因为你肯定是满世界找肉去 啊。是这个，首先呢，这个事儿呢是有这个事儿，但是呢也不是说这么夸张， 嗯， 就是说。嗯，咱刚才说了给牛喝牛奶，估计牛喝了就是妈妈的味道了。这个牛首先它也是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比如说咱说好的牛，咱就说大理石花纹这一项，它也是简单的说吧，它是育肥，刚才也提到这个词儿，育肥这个阶段，就是说牛跟人一样，它怎么样才能肥，也是 无忧无虑，心宽才能体胖。就是说，所以说这个牛，你这个甭管是给他听音乐也好，首先呢，确实有人这么做，但呢，他的目的呢，并不是说我听了音乐就一定怎么样，我 喝放松， 就是放松。就包括其实可能，比如说这个牧场，我就给他可能在这饲料里，比如说确实有，比如加罐啤酒， 嗯， 不，那个牧场我给他听音乐，可能我这个牧场确实我给他按摩，可能就是说归根结底就是让他放松。放松以后啊，它这个 长肉， 长肉，然后长肉呢，然后这个脂肪，然后，咱就说脂肪可能现在有点肥了，就是说这个大理石花纹就漂亮了， 嗯， 然后就是你吃的这个口感就不一样了， 对， 嗯，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就是我去外边吃肉啊，就尤其可能去邻国那边吃肉会比较相对多一点， 哎， 然后呢，每个人评判标准不一样， 嗯， 有人跟我说你看这雪花了吗？ 嗯。 分布越均匀越密实，这是好的。但其实说句实话，吃那种雪花特密实的吧，稍微有点腻， 是有这种情况。 对，你还真吃不惯。就像哥说的，就是你吃几块就饱了，真是饱了，那是属于顶了。它虽然汁水很多，就很足，但是那汁水吧，四五块可能能接受。 对， 你要整盘全那么吃，费点劲。然后还有人说你看了吗？它就那么一条肥的纹路， 嗯， 或者说肥的纹路相对少一点，这种肉就不是什么好肉，好像也未必吧。 这种情况是这样，首先呢，就是说从这个雪花这个纹路来看， 嗯， 肯定是这个雪花的越丰富，它这个牛肉的等级越高， 嗯， 当然它相对的价格也越贵。然后呢，嗯，像您刚才说的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它有一根的这种情况，其实它很可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它的部位不一样，就是说它这个每个部位它这个呈现的雪花的分布其实是情况不太一样的， 嗯， 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像上脑，这个可能大家熟悉一点，比如说咱一些去火锅城都有上脑这个部位，就是说您看上脑的话，它的中间就有一条很大的那个，就是油， 对， 就是说它这个雪，就是说刚您说这个雪花这条线似的这个东西， 对对对， 就是说首先它这个分布是跟它这个部位有最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就是说，然后在同一部位情况下，肯定是雪花越多的，这个是等级越高， 嗯， 当然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说不是说这个等级越高了就。我一定就得爱吃，这个每个人口感还是不一样。 嗯，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像西餐，首先一个牛排，一个是适量，每个人找一个自己的这个适合的这个量，最舒适的这个量。 嗯， 像刚才说的，像比如说和牛这种高等级的肉，它那个我吃到三分之一就 OK， 那我可能就点个三分之一这个量，找到自己最合适这个量。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像红酒，因为你像为什么，就是说咱老外都爱喝个红酒啊什么的，因为他们的主食，比如说就是肉类为主，它不像咱是以比如说面啊米啊为主，所以它需要像红酒啊这些东西去跟它中和这个东西。 嗯， 所以你像在吃这种肉，其实咱就说肉吧，就是说尤其高等级的肉，你更需要这个比如说酒，大家知道红酒这里边酸呀涩呀这个感觉去中和掉你的这个感觉油腻，就是说它这个西餐也是这一套的，并不是说我单独拿出来一个肉这么吃就急赤白脸的吃，你这个可能也达不到一个最好的效果，这它也是一整套的这个东西。 好，那咱们慢慢的再深入一下啊，因为我记得好多年前，就我相信周彤肯定知道，好多年前一说到纯吃肉， 嗯， 两个方向的店， 嗯， 当然涮肉的这个单说啊， 嗯， 一个呢是巴西烤肉， 哦， 啊，就是有那个柱状的那个， 转着的， 哎，转着那个，然后人直接从那儿削， 哎， 那个好多年前，十几年，小二十年前吧，特别火， 对。 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小胖原来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开始爱吃的那个。叫什么呀，就是那里头又有鸡翅吧，又有什么呀，饮料无限量啊，39一位啊， 好伦哥 啊，对啊，特别火， 那不是吃饼的地方吗？ 里边有鸡翅啊， 就他至少中午去的得吃到晚上的位子，人来了，人先生你差不多行了走吧，还接着吃那种，特别火。但是好像最近这几年吃牛排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并不是说我要去西餐馆子去吃，很多的朋友都专门去肉铺啊，或者是啊那些生鲜的超市啊挑选，然后自己回家 煎做呀，然后回家吃，哎，也挺好的。所以我就想接下来可以让老郭跟大家说说，比如说牛排，我怎么去挑选？牛排也分等级吗？ 牛排当然分，刚才一直咱也说这个等级的事儿，但是这个等级呢，其实不同的国家不有不同的标准。咱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家主做的像澳洲的这种等级， 就是澳大利亚的， 对，澳大利亚的这个等级，就是说它从官方就是 M1， 就是大理石化，大理石就是英文单词 marbling 的这个就字头，这个 M 就是 M1 到 M9， 数字越大，其实就代表它的这个花纹越多，花纹越好，当然价格就越高。其实它从澳洲的话，比如说就是这个等级的划分，当然其实你买肉呢也不能够干单的看这个等级，因为这个同时还要看准，比如说部位，刚刚一直在说部位，甚至说比如说牛的种类，这些个都有关系。当然就是说，其实我个人挑选肉的话，我肯定是我先挑部位，然后再去看等级。当然这个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这个选择啊。 哪个部位贵点？ 最贵的可能就是比如说的菲力牛排，咱一说外边的菲力牛排，其实就是牛的里脊， 越少越贵呗。 对，它这个一整头牛就能出来两条，就是非常的，可能大概就一头牛大概就三公斤，就一头牛，你想一头牛多大，这个就出来三公斤的这个肉，然后它这个是牛身上最嫩的部位，都同时呢，而且它就是没有筋，没有几乎没有油。就是说特别适合咱马上到来这个节女同志去选，因为大家女同志嘛都有那个那方减 美之心， 哎，对，减肥的需求，它没有油，同时它又是最嫩的部位，当然价格呢反正女同志也不用掏这个钱， 这就不用考虑是吧， 对， 但是也说一说我们好心里有点谱啊，好一点的大概比如说一斤得有多少钱？ 像安格斯的话，这档的话，一斤大概在一斤大概在500左右，就是说以冰鲜的这个标准。 明白。 然后你像贵的话，像我们家最贵的，像这种部位，有大概有3000多的。3000多一公斤，不好意思，那就是1500。 对，一般按公斤算啊。 对，3000多一公斤。 3000多一公斤，好，这个 pass 了，咱们再说说别的。 你就来点牛腱子吃得了你。 像这种部位都可以一整条直接进烤箱了也可以。 真的太浪费了。 没人高兴就行嘛。 好好好。来，除了这个以外呢， 就是其他部位，然后基本上做牛排的部位呢，基本上就是牛背上， 对，就是背上那点肉， 牛背上这个三大部位，其实有三大部位，就是比如说肋眼，就是咱说的肉眼牛排，肋眼，然后在肋眼后面就是那个西冷牛排，然后西冷叫外脊，同时就对应的里脊，就是刚才说的菲力。如果这块肉带骨头的话，就是说又带里脊又带外脊，就是所谓咱的剔骨，基本上就是这三个部位构成的牛排的整体的这个结构。 好吧， 那个战斧，那是指的那个 肋眼，带骨的 肋 眼， 就是 带骨 的 肋 眼，把那大骨头也 就是 一块给弄下来了。 对，其实你看战斧，经常也有人跟我聊这个事儿，我就说其实这就是那法式羊排，就当他牛身上那个法式羊排，其实是一个东西，就是带着那根骨头的肋眼，就是吃着看着过瘾，吃着带劲，就这么一大块。 好多朋友也在跟我们问问题，比如说像这是田帆还是田潘呢？说瓜条算是那个菲力吗？ 不算。 瓜条是不是指羊肉的叫？ 不是，这个确实也有，它是，就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大家我在这解释一下，这个确实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瓜条呢，其实就是它是牛后腿上的一块肉，它如果切成排状，就是说它跟菲力会非常像，它就是一块也是一块纯瘦肉。刚才我说的菲力的两个特点它也有，就是说什么呢，它那个没有油，就是一块净的瘦肉，而且也是圆的，然后大家可能就不容易区分。但是瓜条因为就是说它在后腿上，因为牛的运动量很大，所以这块肉其实的吃的口感，刚才说菲力最重要就是嫩，这是不，它是不具备的，只是说它长得很像，但是就是进嘴里你就骗不了了， 肉丝粗， 哦， 嗯，是这意思。 没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我们还有两分钟，可能这一节就告一段落了。 Okay. 但是关于牛排，可能有些人明白，就比如说像周彤可能明白，然后像我和小胖只是能明白好吃或者 不 好吃， 贵与否。 哦，贵还是便宜？ 哎， 也就是这样的区别。包括我可能就更次一个级别，就是能嚼得动和嚼不动， 哎，特别好， 哎，就这么一个区别。所以咱们 到我们家里肯定能吃出区别， 啊，真的吗？ 绝对能。 哦，嗯，真的。到下一节，你正好也给大家讲讲，比如说，如何正确的煎牛排， 行， 或者说就是你讲解一下，比如说，其实对于一块好的牛肉，煎几分熟是最合适的？怎么煎合适？你看我们听众小 H 就说了，能讲讲怎么煎牛排吗？我逢煎必硬，嚼不动啊，崩盘了，浪费了好多好牛排呀、啊！你看，跟我类似想法的人有很多。 嗯， 我都曾经想过，要不然这个肉，我先提前拿这个嫩肉粉呐、啊、什么的，先让它泡泡，让它变得嫩一点，然后再…… 你对自己太狠了。 对呀、啊，都想出这样的一些方式了，包括刚才咱们说了牛排啊、大概有区别，那你比如说牛肉是不是也有区别？包括邻国人那边有和牛，和牛它是不是也会分？比如说 M 到 M 9啊，类似这些，其实要问的问题太多了。 对对对，嗯，而且就是关于牛肉啊，原来我还真就是挺喜欢一段，就是自己想在家里边煎。我去外边买肉呢，都怎么买啊？我可能比如说连着去一个地儿，我去一周，每天我就拍个照片。 不，你每天就是人家那个朋友们，今天我们闭店的时间，然后放着 Going Home 那个曲子，这时候你说。这多少钱？我都包了，我都包了。你没卖出去， 不至于，那也贵 哦。 我就是，比如同一个部位的啊，就摆在那儿的，我就偷拍，就拍一个照片。 嗯， 一般他都会换一换啊，偶尔当然也有的真不换啊。每次拍完了之后，你把五天的放在一块儿一对比，那花纹你就能比出来哪个更好看，哪个不好看了。 哦， 就是你要每次都看，你不留东西啊，你是看不出来的，真看不出来。那些花纹你哪能看出来？但是你要都拍了照片放在一块儿一比。哦，这种的一看就是还不错的， 嗯， 所以下一次你一看类似于这样的买着就不错，啊，这样一会儿咱们再继续聊关于牛肉，能聊的很多。先进广告。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想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想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金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十年， 列布更好。 列布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three, join us。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工，为您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您好，今天的天气是真的好啊，有点秋天的感觉了。不知道未来几天是都这样呢，还是会继续凉爽下去呢？ 今天晚上呢会更加的凉爽。 哦，太好了。 哎，主要是呢，今天夜间是个晴转多云的天气，比较有利于气温的下降。哎，预计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4度上下，这个比昨天晚上的最低气温要略低一些。而且不仅仅是气温低了，空气湿度也不像前几天那么大了。 对， 给北京天气带来的变化呢，就是昼夜温差增大，比昨天，以昨天和今天为例呢，就是昨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8.9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4.3度，昨天夜间就感觉是就是比较凉爽了。那么，昼夜温差，昨天的昼夜温差是不到5度，那么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3度，夜间最低气温预计是24度。昼夜温差是8度多，昼夜温差增大呢，天气表现出的就是白天比较热，而这个夜间大部分时间较为凉爽这么一个特点。今天晚上等到10点钟以后呢，气温下来了，这个还有点北风，天气会逐渐变得比较凉爽，就可以开窗自然通风了。那么明天白天呢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预计是在30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比较热，也有点晒，这个紫外线也还很强。要注意这个遮阳防晒。那么驾车出行的朋友在明天早晨的时候呢，还应该注意这个刺眼阳光对这个安全驾驶的一个不利影响。另外的话，就是近期还处于这个地质灾害这个风险黄色预警中，咱们北京呢就提醒大家呢不要到这个山区啊以及浅山区活动。那么未来两天的话，北京的天气主要变化就是17号晚上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天气，目前看这个是17号的后半夜到18号的早晨。那么从降雨这个条件的有利和不利上来说的话，就是北部地区有利一些，南部地区呢就是不太有利。从降雨量来说的话，总体上都不大。关于这个17号的这个降雨呢，更详细的情况还要请大家关注明天和后天，这个发布的这个天气预报。 好的， 这个咱们北京的一个情况。 啊，北京天不错，其他地方呢？ 就全国来说的话，就是未来两三天天气还有这么两个变化值得关注，一个就是高温天气是明显的退缩，另一个就是降雨天气在增多。先说高温天气，今天是这个中伏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进入末伏了。大范围高温天气也是持续的开始退缩。明后两天呢，随着东部和西部两股冷空气的推进呢，以及降水的增多，高温天气将明显的减少。北方这个高温呢是偃旗息鼓，就是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了。南方的高温呢，则仅限于这个出现在四川盆地的东部、江南中西部以及这个华南的北部的部分地区。这是高温的一个情况。那么未来两天这个关于这个降雨的话，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南方这个降雨呢，主要是一个呢就是16号台风贝比加的影响。它今天开始呢就是说向西已经开始稳定的向西移动，很可能在今天晚上呢登陆这个雷州半岛。对华南的风雨影响也至少会持续到17号。

是， 只不过时间长短的问题。 就跟下午在录节目的时候，我说了一个事儿 啊， 后来我就跟孙涛就说，我说人都说这不咬病鸭子，我说怎么就这种诈骗的什么这，怎么每次都会有人中招呢？这个特别奇怪。就今天下午录音的时候就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一个北京的姑娘，她去云南玩去了。玩这时候，当然我就说现在高科技也够讨厌的 啊。 但是手机突然发现，哎，搜寻附近好友。哎，有人就要加他为好友。 哦， 啊，他一想，我自己对吧，在这玩来，人加好友可以啊。 嗯， 加了，加完了以后，人那边跟他开聊，开聊完了以后就说了啊，人家是从美国的退伍的啊，然后都在哪儿哪儿那个贡献过力量啊，现在呢啊得了一大笔钱啊，当然这钱我要落叶归根，我要回国。但是呢那边人交税呀、啊、 哦 啊，就用这种说法说没关系啊，你相当于投资了，你帮我把这税交了，然后这批啊黄金回到国内分。一说这公斤，好几公斤的黄金呢，他一算值，你知道光从他身上骗了多少钱 哦， 他交了580多万。 姑娘真有钱。 是，我就说他还是有钱、 哦、 到后来他都回北京了，人家又说了，好了，现在就差最后一哆嗦了，还需要700万。然后啊，金子就来了，他突然明白过来了，因为第一他手里也没钱了，第二他觉得啊，1000多万了我都交，这不可能了，报案了，报案确实说啊，你们骗的， 这种好骗的姑娘还是少， 是， 要不咱今天聊什么牛排呀、啊？那不就一顿卤煮就能解决的问题吗？ 是 不 是？ 是 是 是。 来，我们既然说到牛排了，咱们先帮助一下辉。他说，闺女下周过18岁生日， 真好。 能不能让嘉宾推荐一个，比如说公主坟附近能吃的西餐厅，环境好一点哟。如果有包间最好。 嗯， 好，那个。西三环香格里拉不远 啊，不远 是吧，香格里拉那个一层有一个聚餐厅，就是那个聚会的聚， 嗯， 那个餐厅确实是不错，它是之前那个西餐厅就已经很出名了， 就本身就是吃西餐的，是吧， 吃西餐的地儿、 啊、 然后前年好像是，然后请来了那个米其林那个三星的那个主厨帮他又重新改造升级， 调过了菜， 调过了菜，然后留这儿几个那个外籍厨师，然后做的菜确实很棒，而且那个菜非常漂亮，我去了以后都把那个菜拍了照片了，留作那个备案，就是以后万一要是跟谁聊菜的时候我可以拿来吹一吹。 嗯 啊，那个非常棒非常棒，特别漂亮。 嗯， 这个如果要是觉得这个价格能接受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去那儿是比较好的。 嗯，那个在那个小众点评上会有优惠吗？ 他那上面应该是有，我记得是有，那个有一些那个团购啊什么的 啊、 那个比如说你要是周末去的话啊， 嗯， 他能够那个有那个什么那个早午餐的券啊什么的、 啊、 哎，买一张到那儿去吃没什么问题、嗯、 可以可以、 啊、 哎，那老郭咱们家西边没电吧？ 目前还没有。 好，特别好。 怎么又特别好 了？还没有祸害到西边啊？ 特有空间， 我们努力，我们努力。 好好好， 哎， 嗯，当然，就老郭，你觉得西边还有哪家你可以介绍？ 有西边我还真不熟，我还真不好说 啊。反正如果要是像我们这边，你比如说像牛排家呀等等，这些都还不错。 嗯， 包括小胖特爱吃的那家叫什么？就是你老去吃战斧的那个应该叫谁家来着？ 我老去吃战斧， 就你喜欢吃战斧牛排的那家。 战斧的话是 Opera 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哦、Opera 的 啊。然后、哦、Opera 的那个菲力不错啊，菲力不错、哦、战斧的话那个莫尔顿有战斧， 我们也有。 对，您那儿没去过，去的那家看错了、 嗯、 也是个 M 打头，没去到您那儿、 嗯、 然后就现在主要去的还就是这个，后来因为太贵了我就也很少去了。 哦，哎、嗯、大悦城那个叫什么来着？ 大哪个朝阳大悦城？ 对呀、啊、 就你说你老跟你女朋友、 您说那个是体鸭狗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体鸭狗到处都有店。 对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 但是他这个我发现啊，就是这个好多那个好的那个餐厅哈、就是尤其是那些连锁的，它都是那个分布在城中心， 是的， 然后往东延展， 是的， 然后再往西北延展， 对， 然后北南西都很少， 是是是、是这样的。 这挺烦人的，所以有时候这个听众朋友一问，这个你给推荐推荐这个， 西边的， 哎、他真不好推荐， 不好说， 嗯、 是、是， 您就去聚吧，真的聚， 我觉得 聚真挺好的。 你一辈子呀，你们家孩子十八岁生日就过这一回， 哎， 去一次不亏，多花个几百块钱， 就是聚会的那个聚， 对对对对， 环境肯定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 米其林三星的总厨调配过的菜应该也没有问题， 嗯， 最可惜的就是。M 他们家没有在西边开店， 哎，未来会有的， 好吧？ 南边也没有，我也没说什么呀。 未来也会有， 对，未来也会有的。 好了，好了，好了，来，接着让我们郭冕给大家说说，比如我们邻国啊，和牛，他也会说 M 一到 M 九。 邻国他不这么分，他是雪花等级是分一到五。然后它的那个雪花的脂肪颜色呢，分就是 A 到 C， 所以它是两个指标，然后就是穿插着，就是 A 一到 A 五，比如 B 一到 B 五，然后其实还有 C 一到 C 五，但是因为可能就是说你养到五这个等级的话，那个雪花怎么着也不能太差了，所以不太见得倒，就但理论上也是有了 C 一到 C 五，等于有十五个这种指标吧，雪花，所以就是说一般最好的日本的就是说 A 五这样。 哦，哎。最好的那什么，它的年龄应该是多长时间？ 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不是太好回答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牛肉，甭管是牛肉还是羊肉，以后大家都知道，比如说那个我要吃小牛、小羊，因为它嫩，是吧？这个是大家一个怎么说的一贯的一个认知。但是其实呢，这个牛肉刚才又说了，有一个雪花的纹路的这个脂肪的问题，所以就是说它这个跟育肥的时间又有关系，就是说。比如说我育肥的时间，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在外边能就看到，比如说我的一个，比如说安格斯牛，然后谷饲80天，谷饲150天，谷饲300天，就是说这个育肥时间它是越长，这个肉肯定就是越怎么说呢，越雪花越好。所以呢，这就有一个矛盾，等于就是说你这个育肥时间越长，等于其实某种上就是牛的年龄越大了嘛。所以就这个问题呢，就是不是太好回答。就是说，首先呢，从西方来讲呢，就是说，首先牛肉跟小牛肉它是两种肉，小牛肉叫 veal， 然后那个牛肉叫 beef， 它是完全是两个概念了。然后从牛肉的角度来讲呢，也是说它是按照这个育肥的天数来去划分这个概念，这也不是说不能绝对的按这个牛的这个本身的年龄，这个来去概括这个概念。 嗯，好嘞，接下来咱就。分着部位来说一说，比如说、咱先在馆子里边点，我可能不爱吃肥的，我喜欢吃瘦的，或者说我第一次吃牛排，我吃什么牛排能让我感觉哎呦，牛排是一个好东西， 一下就上瘾了， 哎， 不能自拔， 这还真不好说。 这个、挺难说的， 因为有的人啊，他喜欢吃那个就是那个非常嫩的，哎，一切完了以后啪，肉汁非常多的，一嚼汁水四溢，是吧？外边焦焦的，然后蘸点海盐，然后在嘴里边稍微一化，带着那个咸鲜，然后扑一下那个肉汁满嘴一炸，这个就这种感觉啊，我是特别喜欢的 啊。是这种，我们俩也喜欢。 哎，然后但是有的人他喜欢吃那种肥腻的感觉，就是要那个就是那个和牛啊什么的那种大理石花纹特别多的那个、M 九级啊，就是那个非常细密的那个大理石花纹，你切一块到嘴里边噗一下，它是一股浓厚的那个汁水， 对， 带着那个油脂融化了以后，然后混合着那个盐片上面的那个咸味儿在嘴里一起融化，那个冲击你的鼻腔，这个香味儿，这是另外一种感觉。这个也喜欢哈、 啊，也喜欢、 这个。但是我觉得， 所以就是上我们家参加一下活动，所有部位先试一遍，就自然就知道了。 这个它那个鲜食肉铺的好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它那个肉全都摆在那块儿，就是一大冰柜。各种各样的都有，级别也都不一样，标的非常清楚，什么价格什么的，你不懂没关系，你在那儿看。 你一看这东西，哎，就来这一块吧。它这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你可以，就是它本来是服务于什么？你买走回家去吃的。 对。 但是很多人走那儿一看，呦，我闻着那味儿，嘿，这香啊！来一块吧，坐那儿就吃了。所以它也给你代加工， 嗯， 噼里啪啦一弄完了，有一会儿啪一木板上来了，配点小菜，咔咔咔，我真见过啊，背着健身包小伙子，哒哒哒跑那儿了以后，来一块这个，咔咔咔弄完了。坐在那块包往地上一扔，叮咣五次就搓，一看这肯定刚练完。它是一个解馋，既能解馋又能满足你这个购买， 是 这么一个店铺。所以我觉得你们家还真是应该多开一点。 啊，对， 这个 刚才也说了， 就 是说刚才也解释了一下，就我们家这个特色啊，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一个以零售为大方向的这么一个店。 嗯， 然后呢，其实就是说料理这块只是作为一个体验，就是带把家带入到这个，因为刚才大家对这肉不是太了解，就是说这个东西，尤其我还挺贵的，就是说，第一次嘛，就是说有个入门的这个程序。然后等于我们家就是说有一个简单的给您料理一下，像体会到，然后我们家还是主导把您这个产品去带回家，而且我们家等于就是不光是牛排，就是说您刚才所有的部位其实都有。 嗯嗯， 哎，他们家还贩盐，我看那个有好多的盐，因为吃牛排啊，这个煎牛排这个事儿哈，它不配，其实我觉得啊，就个人认为它不配那个汁儿， 嗯。 有时候你浇上那汁儿以后，那个，尤其是那汁儿稍微凉一点，它那个肉质一凝固了以后就特别腻， 对， 它不好吃了。 对， 而且那个就是它乱口，你吃到嘴里以后，那个甭管是黑松露汁儿、蘑菇汁儿、红酒汁儿，它吃到嘴里边以后，它跟那个抢味儿， 对， 夺味儿。所以你要是既然是一块好牛肉，你就只蘸海盐吃就可以了，顶多来一点胡椒， 嗯， 就是它的鲜就这样就能体会出来。 对。必须是，我认为啊，个人认为必须这么吃， 嗯， 就是别的那种吃法都是，如果要是刺激点 肉，就是您拿了一块好肉的话，稍微就 别浪费， 哎，对它不是特别好了。如果用汁儿的话， 刚才还有一个那个听众朋友，你不是说那个 就是自己煎硬吗？ 自己煎硬了，我觉得这里边有几个原因， 嗯， 有可能啊，就是他选的这肉确实不太好， 嗯， 再有一个呢，他买的这冻肉啊，就是这个化冻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咱们常规的啊，家里边说那个把冰箱里边那鸡翅拿出来，解解冻吧，放那个自来水那冲，化得快， 放微波炉里更快。 哎，对，那个微波也有那个解冻功能。 对， 但是这个一弄完了以后啊，那肉就没法吃了。 嗯， 这个肉是越慢化越好，通常就是咱们讲的那个化鱼也好，化肉也好， 今天化明天吃， 48小时， 嗯， 慢慢化，放在冰箱那个降温。降温了，然后放了那个保温，然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化。 嗯， 如果条件那个允许的话，如果条件不允许，家里边你化冻的话，就放在那个保温里边慢慢化，慢慢化，差不多也就24小时。 其实更好的话，其实就是像我们主要营的这块冰鲜肉，它这东西等于这个肉呢，从国外，咱说国外从那个生产过程中就从来没有被冻上过， 嗯， 就一直是 零度，哦，鲜的。 它就一直是， 这个， 对，它一直是零度，您就等于就没有化冻这个问题了。 嗯 嗯，它这个就是说，这个甭管从汁水、从营养，其实大家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大家咱中国人都了解这豆腐。 嗯， 咱去火锅店吃鲜豆腐跟冻豆腐最大差别就是那个冻豆腐里边，比如说都是眼儿，这个都中国人这个都知道。然后其实那个肉也一样，就是说肉里边它本来也有汁水嘛，就是说它经过低温冻成冰了。再一化开，就是说它就会里边有些 很多， 哎，对，小孔，然后就散，就是那水就流下来了。其实这流了，包括就是说你在吃牛排过程肉汁啊，其实肉汁也带着营养嘛，就是说就都走了。 嗯， 但是你鲜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就是没有这一步，然后等于就全就在里边。刚才你说的这个化冻呢，其实也是这个问题，你越慢等于这个往外带的越少， 嗯， 其实就是也保证它里边那个汁水包括营养啊，就是还锁在里面， 嗯， 而不是让它随着这个水化唰就出来了。 嗯， 其实跟豆腐是非常一样的这块。 明白明白。 嗯，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家里条件允许的话，你也可以准备一个那个低温料理机。 嗯， 低温慢煮，这个找个塑封机，把那个牛肉放点那个调料，给它那个塑封好了， 嗯， 然后低温慢煮的方式，大概什么就是问一下吧，这东西也。不难查，在网上，大概是个50度60度的，然后弄个 仨小时四个小时把它给焖熟了它，然后再煎、 嗯、 能够弥补一些那个肉的不足，比如说这肉本来就不是特别高级的， 嗯， 然后这么弄完了以后它变得很嫩， 嗯、 哦、这也是一招。 嗯， 哎，我特想知道，就是比如说像周彤应该认识的就是西餐的大厨会有很多， 嗯， 我就真的是很难理解，比如说问客户您吃几分熟的， 嗯， 当然不可能说吃十分熟的、 嗯、 那真是咬不动了，那、 嗯、 一般人说了吃三分熟的， 嗯， 五分熟的， 嗯， 啊，就我觉得三分熟跟五分熟差不多呀，这、 嗯、 真的很大厨很难拿捏吧。 嗯， 这个还有的时候是挺难拿捏的。 其实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熟度啊，这个概念，其实如果从这个最准确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其实它就是这个牛排在做熟了以后成为菜以后，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温度，其实就是一个温度概念。你如果它就是说很那个，就是理性的认识到这个程度的话，那其实说多少温度，比如说就是华氏125度，它就是一个三分熟，这个等于就是没有就是疑义了。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这么一个划分，大概是十华氏度这一个档，就是这样。其实它那个老外他就是说，首先牛排就是从比如说三分熟、五分熟、七分熟，还有一个全熟，就这么几个档，然后。根据不同的部位，大家选择这个不同的这个熟度，可能跟好坏也有点关系。可能越好的肉，可能就是生一点会口感会更好。 嗯，如果要是那个像说那个西冷啊、 嗯、 什么的，这个它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嗯， 啪里边有汁水，但是这个爬板的温度要高一点， 嗯， 让它迅速的外边赶紧熟了。你要慢慢的那个腾它，就像刚才那个听众朋友说的那个，就我这吃完了 干了， 全都是干的。 嗯， 你慢慢腾它，它可不是吗？ 那就是没锁着水呗， 嗯、没锁 水跑了， 对， 或者说它那肉太瘦了吧？ 其实跟那个肥瘦我这个觉得关系不大。然后，当然我这个从那个做菜，我不是说内行太内行啊，但是我就给大家几个建议。这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就是说煎牛排，首先这个就是从冰箱拿出来，你先给它醒一下，就是说缓一下，别让它是凉的，这个肉是凉的，到室温，然后把这锅烧热，然后进去。然后记住，就是别怕生，这牛就是别怕生，因为咱在家去做这个东西呢，不用像餐厅这个，就是料理特精细。比如说人家点五分熟， 嗯、 您弄出一七分熟。 行，咱们先聊到这儿，先进一段广告啊。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认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接下来咱们要说一个稍微新一点的话题，把这个牛排稍微放一放。 对，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不能说算是新的话题 哦， 因为说心里话，就他们家的这个作品，我都不能说叫产品啊。 哎呦， 作品真的是陪伴了我很多年。 哦，真的呀？ 真的，真的，真的。 哦， 因为第一。他们家这个名字，我哥们儿的爱人就叫这名 儿、哦、 啊， 特别好， 陪伴了很多年、 哦、 所以我曾经问过哥们儿，哎，我说你媳妇儿是不是做这个的 啊、哦？ 后来我哥们儿一点关系没有。当然，咱们得先说一下，我们今天接下来这一节我们请来的嘉宾。 对，而且说到这位嘉宾，说到这个品牌，可能很多人都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是的， 啊、嗯，我们请来的第三时段的嘉宾，丽华快餐集团公司董事长蒋建平先生，欢迎您，欢迎您。 您好， 哎， 您可以离话筒近一点说。 啊，您好。 好，欢迎，欢迎，欢迎。 嗯 嗯，蒋总声音特别好， 我没听出来，您可以多说几句。哎，刚刚、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哎，好嘞，好嘞。刚刚呢，这个我们在外边聊天的时候还说呢、嗯，他们都说，哎，你们可以分享一下你的那个跟丽华的故事。我说，哎呦，我说我参加的活动吧，都比较低端一些，没有订过丽华这种高端快餐。刚刚我们有一小朋友直接说，你看你上学的时候就参加这种活动，你们就订不起丽华。我说至于吗？啊，然后哎，说一说丽华的好呗，你们吃过这么多的。 第一啊 啊， 就是那个时候如果要是能点丽华快餐给你送来， 嗯， 就是那个时候很少有就是个人去点丽华的， 嗯， 那个时候至少我们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在外面有一些落地活动， 嗯， 大型演出，或者说我们办公室的人，我们今天要加班， 嗯， 也不可能去食堂吃饭， 嗯， 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一说好了，为了犒劳大家啊，点丽华， 哦， 大家当时就松了一口气。其实就代表两个字，品质， 算是点对了， 是的， 是吧？ 对对对， 那都这丽华品牌都有多少年了，蒋总，您给我们说说。 丽华快餐到今年的话是25周年了， 25年了， 对，成立于1993年， 哦，那么早就有了， 对对对， 哦，来跟我们说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想起来去创建这个品牌的呢？ 25年前呢，因为之前的话呢，我也是在国有粮食部门的单位工作的， 哦， 后来也是那个时候92年不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那个叫全民下海，改开放，那个叫下海嘛， 嗯， 算是那个就是等于是那个有下岗的下海的， 就那个时候你也下海了， 对对对， 嗯， 所以创建的那个， 那为什么选择就是做快餐呢？而且是以送餐为主呢？ 对，因为当时的情况呢，这个情况是创业资金比较少， 嗯， 然后呢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融资更多的呢，就是只能靠白手起家，就是说丽华其实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他主要是由于缺乏资金嘛，然后就选择比较便宜的地方租赁，嗯，然后呢投入也比较少， 嗯， 那么这个是那么 地方比较小，比较便宜的地方，虽然是便宜，但是呢客户比较少， 嗯， 所以呢就选择了这个你不上门，那我送货上门。所以最早的时候就是我们送货上门就这么开始的。 也就是说其实挣的是辛苦钱。 明白。 因为你想， 对对对， 他一盒那个快餐就是里面饭啊肉啊，这个就是成本。然后再其次，那个时候他们的盒其实到现在来看的话也不过时。 当然。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他又要送货到门，但是他又不能把自己的这一份饭定的价格很高，所以你说就是挣的辛苦钱。 嗯， 对，是这样子的。因为您刚才讲的快餐，那个高端快餐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盒饭是属于最便宜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就是一个产品。 完了，我们那活动连这个都不定了。 因为好多人创业或者说是出来打工， 能省点 比他比较那个时候比较辛苦的都是吃盒饭， 嗯， 吃盒饭是属于最低的一种消费了， 嗯嗯， 那个这个是大那个好多人的这个概念就是这样， 其实是为了方便， 为了方便，其实是主要是方便，快捷。 哎，那在最开始25年前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的餐食跟现在肯定天壤之别了吧？ 那当然， 对，那个时候比如说咱们都有什么菜？ 那个时候其实菜差不多，因为这个都是家常菜嘛，那么价格是比较便宜。 嗯， 那个时候我记得最贵的才10块钱一份，那么最低的起步就3块钱，3块5块钱是卖的最多的一个盒饭，就这样的一个。 听见了吧？ 盒子 10块钱里边都有什么呀？ 那10块钱的话就有荤有素了，一般的来说可以吃到、哦、那个时候10块钱可以吃到六个菜。3荤3素， 六个菜， 因为没说嘛，那个托盘里它有分格嘛。 哦， 哎，对，有分格。 啊、 对， 是。 您还记得那打开盒之后都有什么菜品吗？您还记得吗？最早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菜品，就荤菜啊，主要是就是有那个排骨比较多一些的。 嗯。 然后呢，是有那个鸡腿。这个是荤菜类的炒菜， 嗯， 那么蔬菜呢，也是一般的来说，就是像我们像那个青菜啊、 嗯， 像这个就是菠菜啊、包菜，就是白菜之类的， 嗯， 哎、 已经很高级了吧？ 已经很高级了， 对吧？ 哦，我说我们怎么不定呢？ 那个、你想那个时候哪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外卖的 APP 啊？ 对对对， 你也不可能有。然后你要是说，哎，我看那个啊什么谁谁谁家饺子好吃， 嗯。 那你也不可能打电话人给你送来，对吧？你只能说我到那儿现场点、 嗯、 点完了以后打包我带走， 嗯， 也仅此而已了。 嗯， 包括人家愿意不愿意给你做这事儿都单聊。 对， 哎，但是我相信这25年来， 嗯， 咱们公司肯定也经历过一些比如说改变呢、啊、 嗯， 坎坷呀，困难啊，有吗？ 有，那就太多了。25年，你再想一想，就是人生25年的话，那你想一想，这个就是一般的来说就1/3、1/4的时间了。 是的。 那么企业的话能够走到25年就已经不容易了。 是。 我觉得当时跟我们所有开的这个就一直开的，或者在过程的时候基本上都听不到了。也就是说在这个25年当中能够一起走过来的就很少。 嗯。 那么他肯定是发展经历了很多生生死死的一些事情，所以这里边那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故事还是蛮多的。 嗯， 对我们来讲，既是一个整个社会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一个过程，也是作为一个企业的一个发展变化的一个过程。 嗯， 只是说到这个快餐啊、盒饭啊，刚才主持人也说到过的，那么以前为什么不定？其实我们开始的时候或者前5年基本上一直在培育市场，也就是说现在有好多人都不记得或者就是不会想起去订外卖。 嗯， 那么当然现在订餐的方式还更多了，现在是手机也好 APP 也好，就是各种电话也好微信也好都好订，当时的时候只有电话，而且电话那个时候还刚刚开始普及。 哦， 所以整个过程，所以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对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我要简单普及一下快餐。什么是快餐呢？其实快餐，它是一个，就是说是我们时代的产物，也就是说是通过，就是我们快捷加工，就是其实这个国外叫速食业。那么我们国家开放以后， 我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我们的工作的节奏也就加快了，所以快餐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行业它也就应运而生了。 嗯， 所以我们这个快餐叫时代的产物。所以 嗯， 那么25年来那发展呢，就整个经历了中国一个发展，就是从我们的整个这个就是我们初级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现在的这个一个啊整个经济的发展一个补全过程。 嗯， 那么到现在互联网经济啊，这个就是包括我们所使用的这个就是一些送餐工具也好，包括一些配送服务的管理的一些工具，也都是现在上升到一种现代化的。 明白。 蒋总可能只是用一句话带过，当然我相信这里头有汗水有泪水，包括也有欢笑。嗯，当然我相信可能到您某一天的时候，您可能会写一本啊关于丽华快餐的前世今生啊，里头会说自己这里的喜怒哀乐啊，都会有。嗯，当然没关系啊，这个我相信就是做过生意的人肯定都能够理解和体会。 哎， 我特想问问，25年了到现在咱们能全国覆盖到多少个地方？ 哎，主要是集中在就是京沪线上，然后最南边嘛就到广州， 嗯， 就是一些主要是一些大城市 啊， 哎， 嗯， 以大城市为主， 是的，是的， 对， 其实餐饮不容易，真的真的啊，咱们小到一个十几平米的一个小馆子， 嗯， 啊，街边小馆，大呢大到比如说像那些百年老店， 对。 包括像咱们这样的其实是快餐品牌的一个老品牌的一个企业， 对， 能走25年，这都已经算是老字号了啊，在我们心里来讲这都已经算是老字号了。 嗯， 但是老字号尤其作为餐饮来讲， 嗯， 怎么能够维护住客户，我觉得服务是一方面， 嗯， 另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口味，就是快餐虽然得快，他服务得到位，我打一电话你就得给我送到床头啊，有这种感觉，便捷的感觉，但他一定你就算送到床头，我一吃，哎呦我的妈呀，怎么这个味道呢，这太难吃了。 嗯， 但是说句实话，您可能做一碗，比如说您说的炖排骨，啊，土豆烧牛肉，西红柿炒鸡蛋，我做一份，我这品质好把控。但您，我不知道您统计过没有啊，这从咱们刚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天大概得出多少份这种快餐餐食，您有统计吗？现在我估计得上亿了吧。 对，现在来说每天一天如果全国加起来的话，就一天要几十万份了， 几十万份。 哎，对， 哦， 做几十万人的饭， 哎， 这也太难了，那味道怎么去把控呢？您这 或者说咱们那儿有没有类似于研发中心，中央厨房？ 对，这个肯定有，有研发中心，中央厨房，包括还有化验中心啊，配送中心啊，调度中心，这个都是配套的。 嗯， 那么其实这个您刚才讲的做了这么多年，其实靠什么来坚持的？其实这个呢有一个核心，就是做这个快餐外卖，其实我们叫丽华快餐，其实是一个快餐外卖，我们是属于做的比较早的。 嗯， 前几年我说的一直在这个我们在培育这个市场，就是来教人家吃饭怎么吃，就是说你只要打个电话，只要是那个拨一下手机就能够订饭的， 那是创新了一种方式， 那个时候吃饭的方式，所以很多客户一开始的时候觉得饭还可以这样来吃。有的最早期的时候，我们有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客户，他是带那个带饭，从家里面带的那个饭盒，还有的就在单位食堂弄的。他说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可以叫丽华快餐，其实我们是在培育这个市场。 嗯， 那么更多的呢，这个就是他是随着就是说，介绍客户，你订了以后，他觉得，这个方便，我带饭麻烦，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为了越简单越好，所以慢慢发展，我们就会发现啊，其实一中是比较懒的人，我们就是一中呢是比较勤奋的人， 嗯， 这个工作 顾不上吃饭， 对，顾不上吃饭了，我就这个就是随便叫一个外卖，我就解决问题了， 嗯， 那么懒的人呢也是这样，你工作辛苦了以后，我不想自己做了。当然那个有烹饪爱好的另说了，一般的来说呢就是说就是我想休息休息， 嗯， 但是呢做饭太累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叫外卖是最能够解决他的问题的。 嗯， 其实这是一种对他来讲，这是从那个这个繁忙的这个辛苦当疲劳当中解脱出来的。 嗯， 对吧，因为他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 比方说像一些高知，包括像你们一些精英的话，他白天工作很辛苦，然后呢能够把更主要的集中的精力，就是最有价值的时间是花在他的主业上。 是的。 然后呢这个就是洗洗刷刷的话呢，这个是可以，这个就自己解决。啊，这个就有价格外卖各方面的话，哪怕他有的是不做，是躺在沙发上，他也是创造，能够创造价值的。 嗯， 这个是我觉得给我们带来这个一个，就是说我们当时说叫给客户创造价值，我觉得这个这样做了以后就给客户创造价值了。 嗯，明白。 啊， 就是您说的这个我都明白，包括最开始的大家需求，包括现在大家需求可能都不太一样。 哎， 而且对于快餐的它的品质要求也一定不一样。 嗯， 原来可能您做的跟家里差不多就行。 嗯， 但是现在我要求您得做出馆子的味儿。 嗯， 而且这馆子还得安全，别让我吃出来有点，哎呦，那这什么油啊？怎么这种味道啊？食材还得新鲜。 嗯， 得有这种要求。现在是不是我们在面对的这种人群，或者说不断增长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种需求，是不是我们的菜品啊，包括研发也在做一些调整？ 你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个安全每一个客户他都啊有希望啊也能够实现的。 嗯， 尤其是像大型活动，像我们做奥运会啊世博会的时候，他对安全要求特别高。所以您讲的刚才讲的就是说能够做到25年，然后靠什么来支持我们，一方面是口味啊，就是我们不断的创新，或者丽华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最主要的就是一个食品安全，就是要靠诚信。这个怎么来说？这个诚信呢？就是我们订快餐一开始的是订外卖，有好多消费者啊，他对你不放心的，他不放心，他就说我到餐馆去吃饭，我看得到你的， 是的，是的， 这个餐厅啊，给人感觉。然后呢，对我们来讲，就是有一种只是将信将疑，你是不是做的干净，是 不 是卫生？ 我不知道你中央厨房什么样子。 你说的太对了， 嗯， 所以。一方面我们从管理需要，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提出这个，一看那个就是要靠安全的话呢，就是我们要靠体系，我们是最早就通过 ISO 9000认证的一个快餐企业，就96年我们就通过了。 哦， 最早的时候，一个是对我们管理这个要求，它这个系统好在什么地方呢？就甭管你老板在不在，他都按照这个系统来执行。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说是要安全的，但是呢他不是按照这个做的，但是我通过这个系统来管理，他是必须要按照这个就是标准来做，所以他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 嗯， 另外一个讲的这个诚信，刚才讲的这个，一个是就是你的餐厅是不是后厨是不是干净，我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越是看不见的地方，越是要搞的就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一尘不染。我就举个例子，任何一家那个时候那个餐饮的话，我们说安全保证的，你不能够做到地面干燥。我们是搞得不仅是干净无接水，还要感到干燥。 哦，干燥、 这个、干燥、哦、为什么这样去做呢？这个投入虽然非常大，但是呢它这个你刚才讲的，我们就是确保食品安全。其实一个食品安全的话呢，就是有一个指标，就是说你如果是地面潮湿接水，或者是潮湿温度达到温度的时候，最容易产生细菌发达时这个发展。 嗯， 但是如果说我从这个根本上能够控制好了一些，我的食品安全的风险就降到了最低。 嗯， 就是能够做到啊这一点的话，我的食品安全相对来说就那个。 嗯， 因为出问题这个大事情不是说一个两个了，外卖的话一出就要出。 是的，是的，是的， 对， 这个不能够出，那丝毫问题。 来，那也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的想法。 嗯 啊，就是因为说丽华陪伴了很多年嘛。 嗯 啊，你比如说像杨宇，他说我丽华的铁粉啊，04年到06年练摊的时候基本上天天吃丽华，性价比超高，百吃不厌。14年15年住长阳，不在丽华送餐范围。现在住大兴，哎呀，心心念想吃丽华，希望丽华这个送餐范围能够稍微的再扩大一点，那也希望丽华能够越来越好啊。 谢谢， 这是我们的听众。 谢谢。 小独一说了，丽华现在还跟国安社区合作提供了养老餐，我闺女幼儿园呢也跟丽华快餐有合作。 哦， 哎呀，非常的有缘分。 哦， 那也就是说现在咱们丽华在保持原有的基础食品安全，其实在研发和创新上也是有改变，是吗？ 嗯，对。 刚才提到什么养老餐啊、儿童餐啊什么，这些都是咱们的项目，是吗？ 对。 哦， 对，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你也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嗯，刚刚我们送走了丽华快餐，依依不舍，不过他还会回来的，永远都在我们身边。你看老杨也说了，最早的时候只有丽华快餐，我们单位就是做实验的时候全都是订他。 嗯， 刚刚我们在外边其实还聊了很多故事。 对， 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聊不了了，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咱们一块来听听丽华的故事。 因为我不是说了吗，一个企业25年，可能对于人来说25年哟，年轻啊， 真是， 你终于成熟了， 嗯， 你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儿， 终于可以结婚了 啊，对呀、啊，终于可以明目张胆的谈恋爱了。 对， 但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哎呀，能走过25年，真的不容易， 太难了， 真的真的。 嗯 嗯，当然，我们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其实我不是说了，每一个企业这么多年，它一定有喜怒哀乐，它一定有波峰有波谷，它一定有坎坷，有过所谓的磨难。嗯，你想，因为刚才没好意思说，你比如说像交通台，交通台也是93年成立的。然后包括文艺台，这也都是20多年了，所以啊，就是各种啊，那个高兴的、泪水呀、啊，什么哎，全有。所以刚才啊，蒋总也讲，哎呀，非典的事儿我没有说 啊， 哎呀，我们的研发没有说，哎呀，我们未来的打算，嗯、我说没事，蒋总，下次啊。下次咱们可以用更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 能说的太多了。 是的、 啊、来吧，咱们剩最后一个时段了，继续回到咱们牛肉上啊、 嗯、 其实在第二时段最后的时候咱们说了一下，但是 关于制作呀等等， 对，制作、嗯、哎，咱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在家里边做这个牛排啊、嗯、 就你给大家说个建议吧。 对对对、啊、有几点一定要注意的，基本做出来就不会太差的。 哎，好嘞，我主要说几个点吧，因为在做牛排这个事儿上，我也不是一个多专家的事儿， 但是你在挑肉上是专家。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等于这个牛肉，首先从这个冰箱里取出来，咱就说，比如说这冰鲜肉，就是说你先要把它放到室温，有一个咱就叫醒肉的过程，就是大家一般喝红酒人都知道，酒是需要醒一下的，对吧？跟肉也一样，就是说要让它这个肉不要在冰箱里，它是一个有点半封闭的状态，把它恢就是能量施展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到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放到室温，然后这个锅就是大家注意一定要先加热，加到最热，油不用多放，因为就是因为越好的牛排，尤其像和牛这种牛排，它本身的油已经其实是非常多了，甚至 老师，我插一句， 嗯。 放什么油？菜籽油还是花生油？ 像您刚才说的这种，就是菜籽油就行。 嗯， 因为就是说它的烟点比较那个高嘛， 嗯、 就是说一像橄榄油的话，它可能更适合生食。 嗯， 就是说，其实牛排来讲，最好的话还是牛油本身。像那个，像比如说咱简单的说吧，比如说这块牛排上本身有一点肥的油， 嗯、 您可以事先切下来一块，切下来一块，然后拿那个夹子在这锅里擦一圈就够了，这是最好的，就是说它本身的这个香味。然后咱刚说了，热锅烧到最热，然后进这牛排放进去以后，就是单面不要动，动的越少越好，大概翻 一次面，或者您要是把握不准的话翻两次面，基本上就 OK 了，大概一面大概一两分钟，然后您出来以后别着急先吃，大概醒再醒个五分钟，然后这个牛排基本上就好了。其实用我的话说，比泡方便面还简单。 嗯 啊、哦，老师，配小料都有什么呀？ 小料刚才一直也在说，这个就是盐， 你可以弄点椒盐啊。 对对，就是椒盐啊，盐 点孜然， 对，盐胡椒，就是主要就是盐， 辣椒面 就是盐，主要就是盐。 嗯嗯， 老师，盐最好是哪种盐？ 啊，盐的话，这边其实这个盐的种类，其实这块西餐来讲，其实盐的种类也非常多。啊，一般来讲，就比如说像海盐， 嗯、 然后大粒的海盐，用现磨研磨器的那种， 啊、 基本上 就 非常 转轮的那种， 对对对、 啊， 那种就非常好。嗯 嗯，好吧，基本问完了。 兔，就是要遇到一块好牛肉啊， 嗯、 就是你要挑好了， 嗯， 在家做特简单。我原来做过一次失败啊，是因为我煎的时间太长了，就有点发硬。 你肯定九分熟了吧？ 我估计，嗯，反正可能得全熟。哦、真的，就是我老看它一直出水，一直出水，然后我就 那就是鞋垫儿啊。 啊您咋知道？ 他肯定是就是放到那平底锅上的时候， 对， 啪放的时候，他老拿那个铲子摁。 所以我刚说了不要动，放到里面就不要动。 对 对。 然后胆子大一点，不要他怕他生。 对。 因为好肉生点也没事，别熟透了。 嗯。 小胖的意思是，就你看那个 M 啊、 嗯、 或者什么人家做快餐的 啊、 嗯、经常人呢滋滋滋滋，哎，然后拿出来。 对。后来我才知道，那他们都拿肉馅拍的饼， 对， 那都不是一块肉啊。然后就是锅烧热点， 对。 然后呢，你每块最好买个那种牛排锅，就是底下是一棱一棱一棱一棱的那种、 嗯， 那个其实就对于控制它的那个 温度 啊、 嗯、 特别好，一般不会糊， 对， 糊一点也无所谓， 嗯， 咔哧掉就 OK 了。我原来我 真讲究，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家里边自己弄那个，专门买一锅啊， 嗯、 自己在家里边做牛排，特好，真的。肉其实就我觉得啊，因为这个肉铺在这儿的啊，就比外边吃啊，相对实惠的。我买一块肉大概可能200左右， 嗯， 200左右我们俩吃就够了。 不，但是问题又来了， 嗯， 你看啊，就是咱们在前两节的时候， 嗯， 啊， 嗯， 老郭都说了牛排， 嗯， 和牛肉， 嗯， 我相信最简单的方式，滋滋那翻、 嗯、 翻两次面、 嗯、 牛肉没问题，吃汁水， 嗯， 对吧？牛排可能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那你要说战俘，我是肯定做不了，没那么大的锅呀， 对吧？ 但是做个肉眼，其实刚才说的这个就是牛排啊，主要就是牛排、 嗯。 其实是这样的，它越好的肉，其实你料理起来是越简单。 真是。 刚才这个主要其实就是针对牛排。咱举个极端的例子，比如说像刚才一直说是菲力好，菲力好，那像法国，比如说达达牛肉，那生吃，是不是？就咱中国人。讲就是剁成肉馅儿就直接吃了、 嗯嗯、 那个连锅都不进它就、 嗯、 就 OK 了、 嗯、 就是这更简单， 嗯， 所以就是越好的肉其实它吃料理起来其实是越简单， 对， 其实蒙出来就像日料一样，那个就是生的嘛、 嗯、 都 OK、 嗯、 好，老史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吧、 嗯、 就你刚才说了应该配红酒， 嗯 啊，吃牛排啊、 嗯、 吃这个，哎，您觉得配什么红酒最合适呢？别捡贵的说 啊。这个不是说一定，它首先就是有一个搭配的问题，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说，这个牛排它的油的含量越高，就是越油腻的话，就要配这个红酒，这个单宁的这个强度会高一点。 嗯、 啊，来，就单宁强的话会减油腻嘛。比如说咱菲力刚才说的，它油相对少一点，你就可以挑一款比较清淡一点的酒，比如说像什么皮诺啊这种，然后是比方说吃一个比较高等级的和牛，就像配像赤霞珠啊这种单宁相对强一点的酒啊，基本就是这个原则，然后大家再根据自己的价位承受能力去选就 OK。 嗯，肥的配酸点的， 嗯， 就是单宁多点的， 对对， 要是那个瘦一点的，那你就弄甜酒最好啊。 嗯， 我喝什么都配，不是吃什么我都配甜的。 北冰洋还行， 还真配红酒，真的啊！来来来，咱们回答两位朋友的问题。这个有一位朋友一看就是吃主啊，人家说了说这个，哎，在哪儿呢？哦， 反正我大概说一下，找不着这位朋友了，我大概说一下他的意思。他说那个熟成的那个牛排是怎么回事呢？那个牛肉是怎么，就是咱们知道那个是沃尔冈沃夫冈沃夫冈他用的牛肉不就是熟成的吗？ 对， 究竟那熟成的是怎么回事呢？它是之前的加工不太一样，还是 熟成啊？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从这个西方的一个概念啊，就是熟成基本上就是，有两种方式，就一般是简单一点，比如说像湿式熟成，湿式熟成就是说把这肉就在真空袋里，就我刚刚说像这种冰鲜肉，首先所有的熟成做冰熟成的肉都是冰鲜肉，因为就是说，这个冻肉它一旦冻上，它这个肉就失去了那个活性了，它就没有熟成这个概念了，就是说冰鲜肉在这个真空袋里面，它就是说通过时间，然后通过时间，然后控制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肉可能放时间长了都会，咱就说它都会臭了，这个大家都是能明白的。但是通过控制这个环境来达到它没有变质，同时呢也有一点它的这个结缔组织通过就分解了，所以你吃到了这个肉呢，就会就是说更松软。然后呢，同时呢，经过这个时间，它有一点这个发酵作用，它就会这个风味也会释放出来。然后那个，然后等于就是有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所谓的干式熟成，一种湿式熟成。刚才说的湿式熟成就是在这种真空袋里边，经过大概可能比如说60天左右这个时间啊，它达到一个可能最好的状态。然后呢，干式熟成呢，就是通过它在那个干式熟专门收成的这个柜子里，然后通过控制这个湿度和温度，然后这个根据，每个商家的不同，它也有些许的区别，然后达到它这个不变质，同时又能达到它这个刚才说这个松软啊，同时这个释放风味这个作用，这种两种方式。所以这又牵扯出一个问题来呢，就是说一般呢我也不会主动的跟我的客人去说，就是说其实牛肉呢它也不是说越新鲜越好，但是一般我为什么不说呢，就是好像大家老说我这个是不是不新鲜，我怕大家理解成这个概念，就是说它牛肉也是到达一个最佳适合的点去吃它是达到一个最好状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香蕉，大家都知道那刚新鲜香蕉那个黄的特漂亮，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不是最甜的，就带黑点的那个快烂了马上没烂的那个是最好吃的。其实牛肉也是一样，它打的熟成就是香蕉长点那过程 是其实真的是很难，就有可能因为每个人他的口味和喜好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比如说我瞎举例子，比如小胖说我牙不好，然后我吃某款啊什么位置的牛排，哎我就觉得特好，但是可能我牙好我就觉得我天哪那个肉不好吃。就你比如说像羊肉，涮的羊肉我不爱吃，但是涮的比如什么羊肚啊或者什么就内脏类的，哎我喜欢吃， 对。 然后像 筋斗的， 哎喜欢吃筋斗的。然后比如说像牛排我不喜欢吃，但是呢你比如说涮牛肉，哎我喜欢吃，所以都不一样。比如像猪肉我喜欢吃肘子，但你要说其他的一般，所以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都交给我们的周彤，介绍一下东西南北你觉得还不错的吃牛排的馆子。 这个东西南北啊，这个刚才也说了，就是 啊，我就这么一说啊，你不要认真啊， 我这个有负担，要不然西边的朋友和南边朋友老骂我。这个其实他确实是他比较集中在这个东边一点啊，中间啊，这个东北方向 对， 这个比较多一些，也确实是它这块比较繁华，所以这个餐厅呢，它要考虑这个成本呀、什么的，它要开在这个繁华一点的地方，闹市区。其实刚才说那个沃夫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个，然后那个关键呢，我是认为啊，就是吃牛排这种事儿呢，它是一个有那个仪式感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就是后来呢，就这个为了满足大家这个解馋的这个目的啊，在超市在那个商场里边，有很多那个小柜台啊，然后这个放几块肉，然后这个走到那儿，哎，这儿卖牛肉的，当时他现场给你那个 煎完了以后，然后切开了，稍微醒一会儿，然后配一点菜，你拿着纸盒，拿牙签扎着吃，这也是一种吃食的方法。 对， 但是后来呢，发现就这个东西就不太受欢迎，慢慢的就不太受欢迎了，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吃牛排这个事儿，它一定是坐着的，放在纸盒里就完蛋了，就没有那个仪式感。同样的，你开一瓶好的红酒，拿纸杯子给你倒在里边喝，你喝不出来那个味道，一样的。所以这个还是就是吃牛排，找一个地方坐下来，踏踏实实点一杯红酒，啊，这是比较好的。再有一个，餐厅的环境，用餐环境跟这个也相关，尤其是说这个七夕，推荐什么好去处？对，就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小胖跟他媳妇儿在那儿听汤的拿叉子刀剌的时候， 哎哎哎， 边上有一个人拉小提琴的。 哎呦我天 啊！ 哎，就是周彤老师推荐的这几家都特适合七夕去 啊。真的吗？ 真的都特适合。 我没有 环境， 我没有一家去过 啊。 嗯， 没事，你们那时候不过七夕 啊？ 现在刚开始 对那时候还真是，就这几年才 说七夕，这几年才说七夕。 我还纳闷呢，七夕是什么？哦，牛郎织女相会。 对对对对对。 来，牛都杀了，牛郎失业了。 来，咱们先介绍一个，你觉得哪个行？ 我觉得沃夫冈·莫尔顿， 嗯， 莫尔顿是在那个叫这个王府井那个叫什么酒店来着？ 新开的那个吗？王府 中环吗？不是新 开的， 不是不是， 丽亭还是丽晶？ 丽晶 酒店， 对， 那个二楼。那个他是专门做这个牛排的， 嗯， 这个开了时间也不短了，大概是有个 五六年， 嗯，哦，这个很有名，当然你在那里边吃到的这个牛肉也是按克数卖给你的，然后不是，他不是按克数，按份卖给你的，然后他都标好了克数，300克呀，有的是250克呀什么的，所以这个你不用挑，这种大店好店，你只要看价格就 OK 了。然后 品质一定有， 选一个你兜里能掏得起的最贵的一个就 OK。当然，刚才那个专家也讲了啊，就是他那个你要喜欢吃瘦的，那个肉汁非常丰富的， 嗯， 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吸血鬼就行了，这个点费力就好了。然后你要想吃的那个什么那个肥肉多一点的， 嗯， 哎对，还有是什么？就是推荐的这几家店啊，它都有战斧， 嗯， 我认为战斧最好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当你几个人一起吃的时候，你点一份战斧，它有气势啊， 对，量大， 就跟你我点一烤全羊， 嗯， 是吧？我来只烤鸭， 嗯， 它是一样的，它是在大菜镇桌的，你能请客的，你也有面儿，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那个，点战斧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当然说的这两家其实并不便宜，人均也消费也得是将近1000了， 近千了，嗯， 是吧？ 嗯， 上千的1000左右吧， 对。 没事，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 一分钱一分货，嗯，而且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喜欢的，就是那个像什么风景比较好的、适合栖息的呢，像什么北京亮， 嗯， 对吧？这个，那是叫什么酒店来着？ 在东边吧？ 对， 反正就是 这个 对 国贸桥那儿。 一说北京亮，大家都知道了， 银泰的那个楼上，它是那个。环境非常好，它四面都是那个玻璃窗，然后高看得远。如果是那个七夕当天是一个晴天的话，晚上璀璨的那个这个城市的那个夜景， 嗯， 对， 灯火阑珊， 对， 酒杯叮当， 哎， 嗯， 入口即化。 咱在这儿稍微看一会儿风景，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详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尤其今天这天要站在北京亮上特好， 一定特别好， 是不是？ 对， 今儿包括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因为小胖我们几个一块儿晚上一块儿吃饭看晚霞，哇、哦，真好看、 嗯！ 昨天晚上， 嗯， 可惜昨天没在北京，没看着， 多好， 没 完美的错过， 没事，今天也行， 今天也行， 嗯， 那个。那个北京亮对面，那个国贸79， 嗯， 也不错， 就是在79层的那个 79层那个餐厅、 哦， 它非常高，但是遗憾的是，它盖的时候把那窗户也盖小了 啊、 哦，一条一条的， 对， 就没有那个， 而且为了安全，它也稍稍有点斜， 对，有点斜度、 嗯， 对，所以这两个餐厅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适合这个当天去。然后那个如果要是那个，再推荐啊，就是。价格亲民一点的，我觉得呢，那个，有一个叫，丽思百合，其实这家餐厅是新开的，去年好像去年新开的，在那个红街三里屯红街， 嗯， 它的那个特点 就在工体东门马路对面， 工体东门马路对面那个丽思百合，然后这家店的特点是什么呢？价格不是特别贵，它主打美国牛肉。然后它也有那个战斧牛排，然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有一个菜，我记得是就是特别热闹，它是能够它美式的吃法嘛，就是热 闹，有点豪放， 对，豪放。然后就跟那个这个吃那个就蒙古家里蒙古包里边做客一样，就是给你抬上一个大案板来， 哇、 哦！然后这个配菜非常多啊。海陆空什么都有，虾呀，什么鸡翅啊，什么这个，就是你平时点的这些什么，包括什么海螺呀什么的，全有，不落得跟山似的。然后这个好像我记得是才900多块钱吧，就是你十个人吃， 好几个人吃， 十个人吃， 哇， 就点这一个菜 OK 了。 哎，这个还不错， 一算哎，人均不到100，可以再点点酒啊什么的，我觉得这很热闹。里边还有你吃的那个想要吃的牛肉也都有，大家分一点嘛，就 OK 了，肯定吃饱了。 哦， 我觉得这家合适， 百合， 对，那个恰，就是那个恰也不错，这知道哈， 丽都 有一家，然后那哪儿那个，通营中心那个旁边洲际的三层也有一家，这个恰，他那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点那个牛肉，然后吃的话，他会给你把海盐给端上来， 啊、哦， 它是一排让你选， 就各种不同口味的盐， 不同口味的盐。所以你能够通过这一块牛肉吃到不同海盐撒在上面的时候带给你的味蕾的冲击。 嗯， 这个我觉得那个地方非常棒，我也喜欢那儿。 好啊，现在这些吃牛排的有仪式感的、适合您七夕去的地儿不少啊、关键找一找带谁去吧， 就是 选择一下，抓个揪什么的。啊，好嘞，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只能聊到这儿了啊，有机会的时候咱们再关于其实牛肉能说的挺多的，今天只不过说了一种烹饪的方式，其实还有很多，可能部位也不尽然相同， 对 吧？ 对对对对， 有机会咱们再聊。谢谢两位跟我们的分享，谢谢谢 谢 谢 谢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我们再见喽。